车，远远停在你大门外，看着有谁前来找你，看着你随风腾关如海。我有时也想知那天分手时，若你有讲过别离开，今晚留在你家，一起听着弦乐会是谁？何时我仍放不开？如果我们还在恋爱，或者这段时间仍能共你在手牵手看海，那时如果勉强排斥。想知当日的我被迫牺牲，成就了谁那一生？如果我们还在恋爱，或者这段时间仍能共你在手牵手看海，那时如果勉强下去，直到你不爱，可有力挨到今晚？为孩子可会改？手都要忍耐，不肯离开，今晚是否同样感慨？让我从前像他这么对待你慷慨，要是我从前像他这么得你怜爱，可会忘得云海？他得到幸福将不会是我悲哀。还在恋爱，或者这段时间仍能共你在手牵手看海，那时如果顽强地面对这比赛，可有力挨到今晚？坏孩子可会改？谈天望你地挽救，只因你分手都有伤害，不肯离开，是否还在恋？